皮肤敏感和很多致敏源的症状呢，其实都可以透过摄取纯度高的提取物来改善情况的。 咁今集嘅健康解码咧，就同大家一齐解构一下啦。咁、第一组咧就系螺旋组啦。咁啊，过敏反应咧源于喺免疫系统嘅抗疫行动，而呢个螺旋组中最引人关注嘅活性成分咧，螺旋组多糖同埋蓝藻素咧，正正就系与呢个敏感嘅息息相关嘅。而前者能够有效抑制身体入面嘅过敏反应分泌物白介素4，而后者咧即具有呢个优异嘅抗发炎功效，减缓呢个因为发炎而引致身体不适的反应。 第二种呢就是苹果果胶啦。果胶呢就是苹果里面最有益的成分之一，能够刺激人体大脑中星型细胞分泌出脑显新神经营养因子 BDNF， 对内分泌及免疫系统方面的问题啦，譬如鼻敏感、哮喘、类风湿关节炎等等都有舒缓的作用的。 一个过气中港车司机的独白。咁啊，上一节咧就讲紧30几年前啦，改革开放之后啦，吓点解会讲呢个题目呢？因为香港人喺上高咧，真系输到底裤都冇。30-40年前，啊，上高大陆一穷二白，仲要使外汇券嘅时候咧，你开始翻去，跟住开始转使人民币，跟住你就睇到咧好多我哋香港人咧报效祖国。想办法搬金山银山翻去，系嘛？咁啊，有啲上去做生意，成个机会处处。嗰阵时系10亿人啫，十亿人一人帮衬你1蚊咋，啊，都10亿啦。当时10亿系咩概念啊？系唔知道。咁我先咧就讲咗几个例子啦。咁啊，今个呢一集再讲啦。我识一个朋友，佢喺香港咧做山寨厂。咁咧嗰阵时好兴咧，就叫多文啊呢啲咁嘅。猛龙牛仔裤啊，系咪啊？咁嘅牛仔衫裤啊，咁佢又做西装恤衫嘅，喺大笪地，咁有个档口卖大笪地，咁咧就喺香港咧就做啲牛仔裤啊。嗰阵时兴叫石磨男啊，系嘛啊，石磨男啊，咁诶啱啱出啦，咁啊就开始有弹性牛仔裤啦，牛仔裤有弹性个橡筋嘅，咁咧就专做一啲啊诶。三个字啦，譬如 JAC 啊，变咗 JOC 啊，咁即系咧个牌，因为可所牛仔裤后面都有个牌喺度噶嘛。咁啊做呢啲，咁啊开放之后就上惠州带人上去，咁咧就喺上高咧就开咗间制衣厂，就专做牛仔裤。咁啊两公婆勤勤恳恳上去，咁啊教人。咁、那个老婆呢就咪香港做车嘢山寨，山寨香港嘅时候得5个人嘅啫。咁连埋个即係嗰个老细啦，个老细做财藏，即係自己财。咁呢嗰个太太好叻嘅，卖甲杂骨打楼门啊，呢个双针车平车样样都识。咁呢就其实我都睇由细睇到大睇呢啲嘢。咁我嗰时咧冇钱就剪线头，切切切切一毫纸条，哇！只手指摸打手咁，咁啊，卒之上咗惠州，咁啊，当然啦，又系血嘅教训，咁啊，呢度又落嚟攞钱，嗰度又落嚟攞钱，咁一个香港佬，我咪抌咗当时系抌咗50万上去搞间厂，我讲紧80几年，50万一个好多嘅概念嚟噶啦，吓，因为嗰时咧一层楼都系20多万，两层楼可能20万到，两层楼3层楼啦啲。啊，3层楼啊，或者2层楼上去嘅钱，咁啊，如果而家揸住嗰2层楼到而家嘅25万，我谂而家1层楼啊值800，咁啊多1600啦，起码啦，啊，咁啊上去，咁啊卒之呢个又嚟洗，嗰、那个又嚟洗，咁啊全部都冇，仲喺呢度时喺上高咧又识咗个厂妹， 年青貌美，咁啊，卒之咧婚外情，连婚姻都断送埋。好多香港人呢成日都觉得个市场喺嗰度。点解讲呢一次呢？除咗讲呢啲之外呢，我哋而家香港人都系。而家包括台湾人呢次选举都系比较务实啲啦，唔敢话佢投共。即系呢见到大陆咁大嘅市场，个个心红。只要呢我哋啲咁小地方赚唔到钱。当时香港人有钱个大陆人好多，但系个心都系红。一十亿人俾一蚊你就十亿啦。十亿系咩概念？我呢啲嗰阵时咧，日日听，日日听，听到都耳都侧晒。因为咧嗰阵时咧，我做电器批发啊，有段时间做电器批发。咁咧，其实咧，大水客啦，啲人啦，沃敏啊，啊，带翻大陆啊，啲耳筒啊，收音机啊，乜嘢都带翻去吓。咁咧就经历咗呢啲好多咯。经历过呢啲事好多，咁啊一路咁行，咁啊亦都睇到大陆嘅转变。以前咧就香港人上去呃大陆人，或者跟住咧就咪大陆人呃香港人。而家好多香港人咧就上去大陆咧就扮大陆人咧就呃香港人又呃大陆人。咁呢啲古仔每日都发生紧。咁就讲咗啦，嗰啲八十年代八十年代嘅嘢啦。咁就开始九十年代。咁啊天翻地覆，因为开头咁混。好多人呢就炒卖批文啊，总唔知呢就一件事呢就一千几百人民币啦。咁直到九几年呢，咁就江泽民呢就开始呢就嗰个叫做香港玫瑰园啦，经济起飞。咁更加多厂呢就返大陆投资。返大陆投资。咁啊，啲厂越做越大，尤其有台湾厂啊、日本厂啊、美国厂啊、欧洲嘅厂啊。咁啊，因为啦，永远都系嘅。以前美国强大嘅时候，咁啊，日本就跟住美国，跟住日本强大咗啦，跟住日本啲人工各样嘢贵啦，啊，各样嘢啦，咁佢做啲高端嘅嘢，比较高级嘅嘢。好高端，高级嘅嘢，跟住咧就有亚洲四小龙兴起，咁但系亚洲四小龙兴起咧，就到大陆兴起，咁啊亚洲四小龙咧就没落啦，没落咗之后咧，跟住而家又到东盟国家兴起，同埋非洲嘅国家兴起，咁咧就慢慢取代大陆啦。咁但系咧，我上次做节目讲啦，都系有一段时间吓，唔系话你搬，咁有啲人仲喺下低留言，我觉得咧真系。即是你听节目你可以听得仔细啲，听一次听唔到听两次。要走离开中国大陆嘅厂离开咗㗎啦。而家留低嘅厂喺度唔系唔代表佢哋走。第一佢哋可能未必有钱再喺第二个国家度投资。第二就系根本上佢要搬走间厂系相对慢。唔可以即刻搬，因为中美贸易战啱开始。连根拔起冇可能，产业链各样嘢。第三就系好多嘅东盟嘅国家或者非洲嘅国家，佢配套未得，唔系唔可以取代中国，明唔明啊？系可以取代中国嘅，呢个世界冇边个唔得啊？冇美国佬，你以为中国又唔得咩？吓，唔系咁样，但系只不过话你要走，唔系一时三刻。因为中美贸易战而家开打，即系有啲人好可笑嘅，即系讲经济啊，啲数据唔得噶啦，中美贸易战啊，乜乜楼价即刻冧，咩都有个过程。佢今日有钱，即系好似等睇无线电，今日有钱，听日就食晒噶啦，零负资产，系咪真系睇？即系而家香港人系咪睇得大台剧多？我真系唔知道，系咪啊？冇讲过边个乜嘢，咁但系香港。在这段时间里面，尤其九几年呢，就好多人呢就正式呢即过咗八九民运呢段时间。而大陆呢嘅改革开放呢，因为有邓小平嘅南巡坚定咗改革开放，就唔俾大陆嘅政策走回头路。而导致更加多嘅厂商世界各地嘅厂商，当然最多就是香港人啦，一地缘关系啦。地缘关系，因为最近就全部咧就一窝蜂咁咧就翻咗去 大陸。咁啊，喺嗰段時間，香港嘅廠商咧真真正正揾到錢咧，就係鄧小平之後九幾年啦開始，跟住咧就亞洲金融風暴啦，咁啊一路落，一路揾錢揾錢揾錢，一路揾錢，至到2012年，廠都係穩定嘅，即係大陸啊，你做廠都係穩定的。呢、這个就是基本上香港人在大陆面对，当然啦，我哋上去生活一件事，在大陆一件事。嗰阵时九几年咧，八几年咧起嘅楼咧，到而家都健在，因为未识偷工减料，即系中相对有诚信。即系我讲紧大陆人啊，佢有阵时会作大，但系相对骗子都多，但系佢有诚信一啲。仲有啲誠信，但係江澤民咧越做越厚，越做越厚咧，開始破壞咗好多好多嘅共產黨又好，中國人傳統嘅美德都好啦。開始咧就係、是、全部啊貪污，以前貪係諗住貪你一筆飯食嘅啫。唉、哎，我有關係啊，飲咗你支 XO 好開心啦、啊。吓、啊，各样嘢你使呃你使费，因为嗰件事你冇关系，嗰张假批文都咧，到最后咩得意认证嘅，你唔好以为人傻。咁但系咧，九几年开始咧，江泽民咧，吓、啊、真系咧，亦都关系邓小平啦，唔理黑猫白猫，捉到老鼠就好猫，全部冲晒出嚟，咁咧正式进入咗中国贪污嘅大时代。由江泽民起，去到顶峰嘅时候就系温家宝、胡锦涛嘅40000亿啊，即系金融风暴啦，唔系金融海啸，2008年、2007年年尾啦，到2008年开始抌多40000亿出嚟印银纸，开始成个社会咧啊，经济咧好似支火箭咁，但系骗子亦都系。贪污是无日无之，其实上一节我讲嗰啲咧，其实一啲小贪污，使几千蚊搞掂，嗰、那个人好开心，冇佢哋都冇谂过要贪到啊10亿、8亿啊各样嘢，或者呃你咧都系一餐饭啊、洗费啊各样嘅啫，冇谂过话蛇吞象。但系之后嘅人性变化，你有我冇，跟住咧就官商勾结，即使你官同个商人。不再勾结都好啦，唔系勾结都啦，商人都想办法勾结你做官嘅屋企人。讲几个小故事啦，吓、啊，跟住慢慢可能星期四做嗰两次都系讲而家大陆嘅情形啦，贪污嘅情形啦，因为其实可以讲得好仔细嘅，但系仔细就好闷啊。即系我嗰阵时我喺四会，咁啊当然啦，有外经委。是吗？有外经委权力斗争停职留薪，大陆原有停职留薪的。咁当时呢有个外经委的经理啦，啊咁呢就停职留薪，因为败系失败咗，但佢留返你个名喺度。咁呢佢呢靠呢个关系呢、這个名呢就招巴啲香港同埋台湾人。然后呢就经过佢，因为佢所有嘅合同啊嗰啲有权返工办公室嘅，但唔使你冇实权啊，冇实职。粮都唔出俾你啊当时。咁佢哋呢就借咁嘅关系咧，就了解咗好多嘅海关啊、经贸嘅政策咧，就同啲香港啊、香港运输啊，咁咧就打交道，然后咧就争取好多嘅利益喺呢一度。咁啊，当然啦，唔怕开名啦，佢做得好嘅登峰啊、新登峰呢啲咁嘅车队啊，同四会咧系有点嘅，系千丝万缕嘅关系啦，同呢啲人。咁呢啲人咧负责就介绍厂，啲厂咧就借佢嘅关系，希望搞得掂。咁亦都讲翻啦，星期六阿北山过嚟揾我，原来咧佢咧就寄啲样板嘅毛衫翻大陆，咁咧几十件嗰啲有小牌子，其实佢唔记得有啲毛冷啊，咁啊当样板翻去，咁咧就揾咗间速递公司，咁间速递公司咧就。同佢上啱啱嘅事啊，咁咧就出咗事，上个礼拜五出咗事，四出咗事，跟住星期六嚟揾我，佢话怕唔怕佢有事？咁我话咧得三个可能，第一个可能咧就系补税，你嘅嘢唔值钱，咁你补翻税俾你过， 系嘛？咁咧，但系咧呢个可能好低。第二就系50,000楼下调查科。咁咧就通常嚟讲咧，去到呢个部分咧就系、是、第一个部分可以补税，可以扣仓嘅俾退港都得。第二嗰部分咧就基本上系攞翻批货都难噶啦。已经，但系不构成走私啦。第三系缉私科，缉私科咧，基本上呢批嘢咧就充公啦。其实第二个样嘢都充咗公，就唔会人上身。咁佢话怕唔怕？我话你唔怕，因为你俾运输公司、运输公司、物流公司佢系包噶，佢做报关，你写咗俾佢，佢报漏咗唔关你事，只不过间个物流公司通知你，然后想你负翻部分责任，同埋你唔好追究佢啫。所以咧，其实你冇乜责任嘅。如果你要赔咧，就去消费前就告佢得。其他就可以算，仲有一件事我一提佢，佢如果呢啲咁嘅事咧，佢通知得你咧，其实冇得掹吓。如果要解决咧，喺大陆而家啦，当然啦，唔系以前，一个钟头内发生嘅事，一个钟头咧，你个报关员，你嗰间物流公司够面子够成嘅咧，解决得到嘅话咧，基本上就等于冇事发生。咁啊，夹搭咗阿屈生啦，咁又喺节目度讲讲啦，咁阿屈生哎舒服啲啦咁。咁我讲大陆嘅贪污就真真正正由江泽民开始。咁我之前讲呢几个古仔，即係八几年啦。咁呢就到九几年呢，咁呢我就下两节开始讲。跟住呢就讲到讲一节江泽民啦，跟住讲一节胡锦涛时代啦，大时代啦，胡锦涛真係。跟住又到习近平当政。咁你就会睇到中国由一穷二白开始贪污发展，靠乜嘢起嚟？嗱，我冇定论嘅，我只系讲啲古仔，你哋自己去分析去谂就得噶啦，好唔好啊？拜拜。 女士嘅头发唔够强韧，男士又有中年危机、地中海嘅烦恼，揾啱一只洗头水系好重要嘅，要激活毛囊，控油去屑。固发、育发、防脱发，我哋推荐韩国 JW 洗护系列。